就是大陆的李可啊，他的这个三味汤，他就是红参跟灵芝算是一对，公丁香跟郁金一对，肉桂跟赤石脂一对，就是这个对药都是这个味，这个这一对对就是香味之药。其实很奇怪，像从前本草说什么药什么反什么药什么乌头反半夏那种啊，其实在临床上用起来没什么特别感觉，就是所谓的十八反临床上用起来不会觉得有什么什么吃出问题的感觉。可是这个香味之药啊，倒是临床上用起来真的是蛮有一些特色的。就比如说你如果用了肉桂啊，然后再用了这个赤石脂啊，真的用了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肉桂的那个药性跟赤石脂就是变得不一样，肉桂就变得走法就不一样。这个香味之药还蛮有意思的。那他就说这个红参、五灵脂、李可，他就说临床它是很适合用于这个虚中夹瘀之症啊。这个虚中夹瘀，它就代表性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肝脾肿大啦、胃溃疡啦。那这种东西，这种病啊，他说等分做散吞服，当日止痛，半月痊愈啊，这实在是疗效很好啊。那同学，你如果已经知道它是大便，你还愿意吃吗？还可以啦，为了治病。那你可以请生源药局帮你把红参跟五灵脂都打成粉，然后做成药丸，或者是打成粉之后你自己去装胶囊啊。现在有一些西药局还有卖那个装胶囊的机器啊，就是一个塑胶的，看起来一根一根的，你可以就是反正就是可以做就对了，你就把它做成胶囊来处理啊。就像胃溃疡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蛮吊诡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从前会知道说，我说从前只是30年前好了，30年前我们会说胃溃疡是因为压力造成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做动物实验，你把一个小老鼠放在水里面冲，让它以为它要淹死，然后实际上不把它淹死，然后你冲那个老鼠冲半个钟头再杀掉解剖，就会发现小老鼠的胃全部都烂掉了，就是可以在半个钟头以内在老鼠身上制造出胃溃疡，就是把它让它处于压力之中，就可以胃溃疡。可是呢，到了后来1970-8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西医啊，一个外国人，他就说胃溃疡是某一种什么幽门什么什么螺旋什么菌造成的。有没有人是什么菌啊？幽门杆菌啊，那个幽门杆菌造成的。然后他的例证是说，你看啊，他就把幽门杆菌吃下去，他就变成胃溃疡，然后他再吃抗生素把那细菌杀光，胃溃疡就好了。所以他就证明说，哎，胃溃疡是一种细菌感染，所以用这个抗生素就可以医好。不过他的这个说法，我们姑且不说他对错，可是实际上还是有人胃溃疡吃了抗生素也不会好的，对不对？因为他的身体的环境，如果一直处在某一种环境之下，他可能他身体你杀掉这一批这个幽门杆菌，他还有下一批会继续嘛。所以胃溃疡最好还是用别的方法来处理。那如果是一个如果是调补的角度的话，当然经方里面有所谓的什么建中汤系啊，什么黄芪建中汤可以治胃溃疡。但是呢，如果以特效药来讲的话，这个红参跟五灵脂的这个搭配就显得很有力量。就它一方面，五灵脂在中药里面是一种破淤血的药，它把坏的部分马上散掉，然后把人参的药性补进去啊。那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呢，治胃溃疡就特别的快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使用人参的这个方式。所以呢，同学可以知道一下，因为真的有这样的案例的时候，这个方子还是比较好用。那不过胃溃疡还有另外一种是不需要吃药的，还有另外一种胃溃疡呢，是这个叫做定时发作的胃溃疡。有没有人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就是每天固定几点几点会发作的胃溃疡？没有哈，那比较少。就是如果是定时发重的胃溃疡，比如说你上午10点多下午3点多一定会痛，一定会剧痛的那种，那这样子胃溃疡就不用药，它就只要吃一顿饭就可以。就是在你如果确定你的胃溃疡是固定时间发作的，那你就在发作之前大概半个小时吃一顿饭，就是吃你平常爱吃的又好消化的东西。那吃到可以吃到饱没有关系，那吃温的不要吃冷的啊，吃好消化软一点的。那他说 你一天会发作几次，你就吃几顿，就针对你发作的时间来吃，然后差不多两三个月以后就不太痛了。可是呢，不太痛就几乎不会痛之后啊，你还是要继续这样子做，吃一年。那用这样的饮食疗法，一年之后就差不多断根了。所以固定时间的胃溃疡就用这样的用饮食的治疗法就可以啊，那还不一定要用到药。那至于李可，他后面有讲到什么宫丁香、郁金啦、肉桂跟赤石脂啦啊，那这些的话怎么搭配，就同学自己读就好了。那主要是让同学看到一下说，诶，其实红参也不是那么一无用处了，至少就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它用得比较好。那至于说我们一般用红参有一些用的剂量比较小的方子，那就因为剂量轻，所以也不显得它很上火。比如说像是补中益气汤里面黄芪放的比参还要多啦，或者是保元汤啊，或者是四君子汤，或者是这个龟皮汤，这类脾胃的补养药，那用参来补气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吃上火了，你就记得把它换成党参或者换成西洋参，这样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很容易自己调节的事情。那么不过参呢，真的是因为它值钱，所以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也就多。就像其实现在啊，如果我们一般家常送礼，就是人家送你一盒人参或一包人参，其实往往会收到拼装参。就是你看到一个人参啊，看起来就是红红的半透明的一条人参，可是这条人参呢，它其实是这里一块，然后这里一块，然后这样子，然后呢你仔细看它上面的纹理都没有对齐的。就是现在的药商很厉害，他就把这种人不入流的烂参的碎块，然后把你重新粘合成一支参。然后呢，一般我们家庭送礼啊，只是觉得有送就好，所以也不会像我们买药的人那么精细的去看，然后就会糊里糊涂，就逢年过节送来送去的参就拼装参很多啊。当然这个其实假药实在是太多了，就像红花，大陆那边看到红花，红花是红色的一丝一丝的，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出的那个真假药材鉴别图典，那个红花有用玉米须染的啦，什么用纸浆做的啦，然后呢冬虫夏草那个虫啊，根本是用面粉灌模型做的啦。你看现在迪化街的儿童玩具店不是有那个儿童的玩的蛇啊蟑螂，对不对？就用那种模子做一只一只蚕宝宝，然后插一个草在上面，就冬虫夏草，这样都有的啊。就是像假药做的都很好，像是那个燕窝啦，或者是紫河车啦，那都是用猪皮做的很多啊，就是这样子。就像我说我不愿意买粉光参的粉末，现在不太敢买，就是因为就像那个之前有一次电视节目吧，他采访那个燕窝，就是现在有把那燕窝做成像白兰氏鸡精那样，对不对？就是一罐那个燕窝煮出来的汁，然后那个制造商就跟他讲说，我们这燕窝是100%的。那什么叫100%呢？就是他那一罐燕窝的那个液体里面的有差不多我的小指甲的1/10片那么多的燕窝溶解在里面，100%真燕窝，但是只有这么大就是在量上面还是不太够看嘛。所以就是像这一类的就是药材上的问题，像如果真的买到拼装参，你临时用药的时候就不太知道该怎么用了，那就随便拿它怎么炖汤啊炖鸡肉把它用掉算了。就是 这种拼装参我是不知道该怎么用。不过说真的我觉得我们学经方，因为在临床上面经济上的考量，其实用党参用惯了，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我都不是那么的会用人参，就是我并不擅长用人参。那台湾擅长用人参的是谁啊？就是中立的彭义俊大夫吧，他是那种擅长用人参，而且他也是擅长挑人参的。像有去看过他的病的人有回来跟我们讲说，像彭义俊先生好像他跟药厂买人参是怎么买啊，他就是说好像有一个说法说，药厂人参卖给他，有的是一捆卖10000块，有的是一捆卖100000块。那 卖一万块的那一捆里面呢，他可以找得到一只他觉得可以用的好参，那卖十万块的那一捆，他里面可以找得出十只可以用的好参，那其他都是不行用的参混杂在里面。那后来好像说买酒的药厂那边默契也够，他就说反正我就给你十万块，就给我用可以用的参就可以，那 不能用的就算了。那彭义俊先生这样子挑剩的，其实就是我们市面上现在在用的哦，就是所以真正用人参用到很精的人，他们是用什么角度在看这味药的，我就不是很了解。因为我用伤寒方的话，我觉得危急重症是用附子在救，不是在用人参在救，所以就没有什么太重视这一点。但是实际上他们挑得很精的啊，就有那么仔细。那或者说有同学去彭先生那边看病，那彭先生的姐姐就会叮咛病人说，哎，我们的父亲当年啊看病的时候呢，人参都不是直接开在药里面的，就是说它不跟其他药混着一起煮的，是要另外把它炖熟了，再把那个人参炖的水再混到药里面去，这样子的话药性会比较好。其实有一些比较昂贵的药材真的是可以这么做，什么肉桂也是这样嘛，冬虫夏草也是这样嘛，你 一大锅煮在一起煮，好像那个药性会受到一些干扰啊。那但是相反来说的话呢，这个也有这个人参是快煮的方法，就像古方啊，里面有也不是多古啦，就是有一个从前古时候有一个方书，它是讲到说有一个方剂叫做夺命散，又叫做复脉汤。当然现在复脉汤这个名字正式是给那个张仲景的炙甘草汤来用了啊，所以就只是也刚好叫复脉汤，也就是说，他说如果一个人呢，他是得的这个伤寒啊，什么就是感染到一些这种感冒或者是温病类的东西啊，弄到一直被治错，已经快要垂死了，然后脉已经沉浮了，已经脉快拔不出来了，那个时候呢，你就用一两人参啊，两碗水，然后用很大的快火把它煮成一碗。然后呢，再把那一碗快火煮出来的参汤放到井水里面去泡凉，然后给那个病人喝。那病人喝了之后呢，过了一会儿鼻梁会稍微出一点汗，然后呢，再把他的脉就回来，这样可以把人救活。就是这是一个救那种伤寒一直医得不好，到最后只剩一口气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来用人参来这个抓回他的性命啊，就是这个夺命散的一个用法。那当然我们中医的方剂里面还有所谓的独参汤，就是专门就用人参炖成一碗汤。那这个人参独参汤的话其实已经算是一种非常紧急的状况用来急救用的了。那比如说家里面如果有那种很老很老的长辈，有一天忽然好像不讲话不理人，你把他的脉，好像他的脉开始越跳越没有了，那赶快煎一碗独参汤给他吃，那这样子他可能会恢复。那再不然的话，就是像那个用一些比较峻烈的方剂，比如说《伤寒论》里面有一个方叫做石藻汤，那是很强烈的下水的方剂。那通常要用那个方剂来去那个你的肺积水、你的肚子积水，那个人已经身体已经虚得不得了，有时候都是肝癌末期了。那你一把那个水下去，那个人马上就会虚得要死掉。所以你要用那些峻烈的药的时候，你要煎好独参汤，准备好，然后他一被下过之后马上就要喝这个补元气的药，不然就会死掉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不过呢，平常的日常生活的保养的话，我想人参就是配在方剂里面还可以啦，单独来说的话就有刚刚说的这些问题，那同学就要在使用上稍微注意一点，就是不要说因为家里面刚好朋友送了很多盒的高丽参，然后就说这个很补啊，大家来吃啊，这样的吃其实不一定会得到好处啊，就是过去的经验有的瞎掉啊，有的变白痴啊。但是话说回来啊，那因为我们今天买到都是彭先生都不会要的，看都不看一眼的那种烂参啊，所以相对来讲副作用也小一些了啊，就是大概是这种很无奈的一种说法。那这个那吃人参如果吃出问题了，那我们一般中药里面的说法就是说 人参的天敌是什么呢？就是白萝卜，就解人参毒局就是用白萝卜汁或者是白萝卜籽煮一煮水喝都可以。就吃人参如果吃错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是刚好有一些表邪没有清干净，你吃了人参把这个邪气束在里面，人很不舒服的话，那就是用白萝卜汁啊或者是萝卜籽啊煮水，然后来破解这个人参的这个补性。那这是这个关于人参的一些事情。那还有呢，就是人参啊，如果你的药物里面是用了人参的话，你的日常生活就不能够喝到咖啡。这个东西当然这不是什么本草论点，而是说临床上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你又吃红参又喝咖啡的话，胃会坏掉啊，就是现在就是临床上用起来是这样子。那当然不包括粉光参、西洋参、东洋参，也不包括党参，就只是红参而已。好，所以如果你用党参什么的话，那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还有呢，就是参的种类，我们刚刚讲到了东西洋参，讲到人参，讲到党参，那还有什么参呢？还有一种参啊，我们将来教咳嗽药的时候会教到的，叫做太子参。太子参其实它的补性啊是很弱的，它的味道吃起来也没什么人参味，吃起来有一股泥土味，就是太子就是皇太子那个太子啊。但是呢，太子参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药性非常非常的温和，而那个非常非常的温和是将来会教到一个方啊，治疗那种常年都不好的那个慢性支气管炎，要用太子参来补肺气。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能用人参、粉光参、党参呢？那是人参太热，就是肺一下就烧坏了。那西洋参太寒，你肺会补到，你用西洋参来补肺的话，如果你的肺是很虚的肺的话，那肺会被补到又冷又湿。那党参的话跟太子参来比的话，党参还会偏燥一点点，就虽然你说人参是补气而生津液，但是实际上以气来讲的话，党参的气跟太子参比还是燥一点。所以就是说面对我们这个最焦脆的这个肺脏的时候呢，我们用参呢就是用这个效果最微弱的这个太子参啊，就是在一些慢性的肺部的疾病的时候呢啊，会用到这个太子参。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用一般论点来看待人参这味药的话，其实人参在五脏里面最补哪里啊？可能最补的还是所谓的肺吧，因为人参到底是补气的药嘛。那人的这个气海是胸口这个地方啊，所以直接来说的话，人参还是补肺比较多一点。所以中国在中医一般的论点里面有一个俗话说，人参是这个肺虚能补肺，肺热还伤肺，就是说如果你的肺是很虚没有气，那你用人参来补气这是可以的。就像补中益气汤里面有人参有黄芪，你这个生病过之后，你一直这个好像有一点要渴要渴的，你的肺太虚了，那你用人参来补它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如果你的肺里面已经有热了，那你再用红参下去的话，那这个人的肺就会更加的可能会更加的发炎啊，所以就是用参的限度在这里。就是其实讲到这样，我自己心里头也有一点疑惑的感觉，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中药啊，就过去这个几百年来吧，总是觉得大家都觉得人参是很王道的药啊，然后附子是很毒的药，可是其实上在临床啊，附子很好用，人参很难用，这是一个很吊诡的感觉。就是附子的话，它严格来说其实副作用还没有人参多啊，就是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吧。那然后看看人参还有什么事情要跟同学说。它 的难用还包括到就是说，如果病还没有去得很干净，你用人参就是不太，我们往往会很难确定你这个人参到底是帮助他的正气把邪气赶跑呢，还是补能敛邪，就是反而把这个邪气闷在里面出不来。好，这个也是人参的这个一个难用的地方，因为补到五脏里面又不会动的这种补气药啊，用起来其实有它的一定的难度。那当然张仲景的方里面用人参啊，有很多不同的角度，那基本上从仲景方来看就会觉得好像人参在那些药物的结构里面都还显得比较好用了，就是不会很难用。那相反的是，我们单独在单独如果自己在加减药味或者调剂的时候，那使用人参的话就会要注意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再来讲别的药。